好，欢迎大家嚟我哋一个新节目啊！我哋风尘浪子系嘛， 中横游， 中横游啊！ 点解叫风尘浪子？ 三个中坑同你讲故事，因为咧我哋都系唔同年代嘅中坑。 嗯，你好 young 啫，你叫中坑， 样 young 啫。咁实质系中坑嘛，咁有唔同嘅人生经历啦。咁所以我哋叫做中横游。 哦，咁呢度最中坑系边个咧？ 你咯，你坐中间咯。 阿妈几大阿妈嚟嘅？ 我就其实都系。比阿谭咏麟细少少嘅， 我就年年都系25岁。 哦， 你咧？ 我嚟紧40啦。 哦，系啊。咁我哋呢个节目叫中环游啦。 系啦。 咁会带我哋去边度玩啊？ 咁啊，有旅游啦，有一啲人生经历啦，打工啦，或者后生嗰时遇到嘅一啲趣事啦。 嗯。 会系食嘢啦。 食嘢啱啦，睇我生日之后中意食嘢。 系啦。 系啊。 喂，咁但系今日咧，点解我就会讲希腊先嘅？ 希腊啊， 希腊系啦，希腊系我后生第一个去嘅欧洲嘅地方，咁、啊阔别咗廿几年，今年就再去，咁同埋咧系呼应第二个节目，叫做历史渊流。 哦，啱啱 嗰个系啦系啦， 即 系同我吹紧麦嗰个系啦，话讲咗好多希腊嘅历史咁啊、嗯，不如我又讲下啦。不过呢个咧就游历居多嘅， 系 好似 咁。你几时去噶？ 今年一月冬天嚟嘅，淡季，哇、哦，100蚊港纸一晚酒店。 100蚊港纸 系啦，港纸啊， 欧洲嚟噶嗰度， 系欧洲嚟噶，不过 100蚊 淡季啊嘛，因为咁啦，不如我哋马上由雅典开始， 使乜介绍自己？ 系咯，都咪介绍自己，咁快就介绍雅典， 我哋人哋唔知我哋边个， 系呢边开始先。 我阿妈啊 ，hello， 阿妈做啲咩噶？ 而家梁地官啦， 系呢啲叫享受人生，系啦，咁我系祖师，咁就艺术啲嘅嘢啦。 系，我系 Soco 都系半享受人生啦，而家。 哦，即系我哋真系三个中坑，我知个真系。 咁梗系啦。 好，咁讲翻正题啦。 系啦，喂，我哋去片先。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今次咧嚟到希腊雅典嘅巴特文城。巴特文咧，咁其实系精女嘅意思。咁以前咧，主要系祭祀雅典娜嘅。咁但系有好多六十、七十、八十甚至九十岁嘅朋友咧，我相信大家会叫佢做黄金十二宫或者圣女，因为咧你哋会即时谂起车田正美嘅作品《圣斗士星矢》。咁呢个宫殿咧，咁以前除咗祭祀神明之外咧，咁先后亦都成为基督徒嘅教室啦、银行啦、火药库啦。咁亦都因为成为咗火药库咧，咁受到威尼斯军入侵嗰时咧，咁里边咧就受到燃点，因此咧就有一个好严重嘅损毁啦。主角啦，叫做伊索克提供神明，咁佢咧一半咧就祭祀雅典娜，另外一半咧就祭祀咧其他英雄同埋神明嘅，包括海王波塞冬。咁佢最主要值得要欣赏嘅地方咧，就系六座少女柱像啦。咁你见到咧，每一个少女个头发咧都非常之浓密嘅，咁系为咗咧带点一啲支撑嘅问题。咁喺神话时代呢度，亦都系一个官人官社嘅国王叫做海克洛普斯嘅墓地嚟嘅。系啦，咁我哋可以讲下呢、這个 古希臘裏面咧就咁就兩個城邦，一個咧就叫做斯巴達，即係而家我著緊呢件衫呢、這個。 咁起身俾大家睇下。 係啊，呢、這個啦，算啦，唔使。咁第二個咧就係、是雅典啦。咁雅典咧就當然係一個民。以前是行民主制度啦，即古希臘已經行民主制度啦。咁呢、這個斯巴達咧，咁其實咧就行一個叫做寡頭政治嘅。 哦，喂，其實頭先你講嗰個古希臘啦， 係啊。 咁古希臘，因為我見咧好多嗰啲神殿啊，或者好多舊嘅建築啊，包括陣間你會介紹嗰個運動場，都係啲古希臘嘅一個建設嚟嘅。咁其實古希臘同而家現代嘅希臘又有咩唔同啊？ 嗱，最大唔同咧，咁其實係個名。咁其實咧，現代人咧。叫做 Greece 啦，咁其實係拉丁語嘅，咁其實希臘咧仲有一個名叫 Hellas， 係呢個係 呢個就係、是、來自希臘文嘅一個譯音，咁中文嘅希臘咧，咁其實都係來自呢個字嘅， 係、 哦、啦。咁而嗰個斯巴達同埋希臘呢兩個城邦有啲乜嘢唔同咧、嗯？就係、是、咧斯巴達咧就比就係、是、剛才所講係一個叫做寡頭政治啦，雙國王制。 点样双国王法咧？ 两个国王咯， 两个 咁佢啲嘅法律 officer 咧，就全部系六十岁以上嘅。咁 即系我哋呢啲中年人都差唔到证嘅。 prepare 可以准备定 系 prepare 咁六十岁之后咧，就可以有机会被选为去参政噶啦。咁雅典嗰度咧就系、是、呢、這个。民主制度 自由制度啦， 咁又有 即系而家嘅香港咁啦，系嘛？ 吓、啊、咁、啊、咁又唔系好同，咁就系五百人议会啦，咁啊民主啲嘅，自由啲嘅， 系、 嗯、好啦。咁佢哋重视嘅嘢亦都唔同嘅。斯巴达咧就比较重视军事， 嗯， 咁雅典嗰度咧，咁就系比较重视学术啦，咁例如建筑啦，啱啱讲到啦，天文地理啦，数学啦，数发明咗不是定理啊，咁同埋咧。比较重视呢个运动嘅， 咁嗱，两个地方你都去过啦，咁你发觉 斯巴达未去过， 未去过， 我买咗佢件衫咋， 哦，仲以为你去过， 同埋睇过战狼三百，不过唔系战狼啊，同战狼系两套戏嚟嘅，系啦，咁所以而家咧就带大家去一个同运动有关嘅一个。旅游点先，喺麻烦去片。 嗱，今次嚟到希腊雅典嘅泛雅典运动场，咁呢度咧其实系公元前或者系叫做古希腊年代咧已经落成噶啦，主要咧系举办一啲咧纪念雅典娜嘅运动会嘅。咁而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之后咧，呢一度咧亦都系受到重建嘅。咁而最值得大家欣赏嘅嘢咧，就系保存得非常之好嘅大理石建筑啦。 精彩。 哇，真系好 靓！呢个应该一个运动场嚟嘅，系咪？ 系啦，咁但系咧，到呢个运动场嗰度咧，咁其实你见到片尾咧，其实有个好似博物馆咁嘅，咁又展示咗历届咁多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嘅一啲火炬。 哦，嗰个系咪就系奥林匹克运动会个发源地？ 发源地 系啦，咁但系咧咁。一般人咧去嗰个运动场咧，好多时咧就会去嗰度跑个圈。喂，阿 Mark 有冇兴趣跑个圈落去？ 诶、哎，留翻俾你，我喺观众台度打气。 嗰个圈而家。我谂我都系行半个圈都得啩， 唔系我都系跑咗四分一个啫嘛。咁、哦、但系点解要 跑咧？ 跑，因为咧我刚才所讲嗰个类似博物馆嗰个物体咧，咁其实收得好埋嘅，即系你要差唔多要行完一个圈咧，先见到有条秘道咁样入去嘅。 咁你点样搵到条秘道啊？ 咁我就 真系真去跑咯。 唔系，咁我就真系行咗个圈，咁就跑咧，就真系跑咗嗰四分一度啦。 四分一，喂，其实嗰个博物馆里边有咩睇啊？ 都系睇翻嗰啲，主要就系睇翻历届奥运会嗰啲火炬，咁同埋咧咁 有啲奥运会有冇见到我哋北京嗰、那个？ 咩？我哋北京啊？ 即系我哋中国大陆北京搞嗰、那個？ 唔系我哋中国大陆，中国大陆、 哦、中国大陆、啊。 我哋呢个字一定要删除咗佢嘅。北京嗰个咧，系见到，不过我特登唔拍佢嗰支火炬嘅。 哦， 系啦，喂，咁嗱。今次咧，點解我哋叫做運動旅行咧？其實係一次運動旅行。 係咪因為由基於個運動場開始帶？ 其實都唔係嘅，因為咧，我去剛才嗰啲景點嗰時咧，就地鐵就啱啱罷工，我全部都係酒店行過去嘅。咁呢、這個咁呢個咧就係、是。都系轻轻咁样挑战下我嘅体能极限啫。之后咧，仲有更加多地方咧。 哇！咁你去咗几多日希腊啊？ 去咗十日， 十日都系咁样行咯。 啊，咁又唔系啱啱嗰日系打工啫。咁我都成功搭过地铁嘅， 系啦。 咁嗱，好多人咧去希腊咧，多数就系雅典再加两个岛或者一个岛嘅。咁两个岛咁有先到 Vinny 啦，咁好出名啦。咁我后生嗰时 系 啦，嗰个另外 咧爱琴海。 另外一个咧就 即系梦寐以求， 米可勒斯岛或者简称米岛啦。咁但系因为冬天完过，今次两个都冇去，我去咗另外一个细岛。 啊，系你系冬天去嘅， 冬天系啦。 咁嗰度冬你系几多月啊？一月系咪？ 一月 嗰时嗰啲气温大概系点样样？ 十零度啦，又唔算话好冻嘅， 即系冇落雪嘅， 冇落雪。咁但系嗰啲岛咧，因为嗰啲人多数都系stay 喺雅典嘅，其实、 okay. 即系雅典人嚟，咁所以咧冬天就会翻晒雅典。咁大部分 佢哋会翻岛做咩嘢？ 做生意。原来开铺咯， 咁其实是真系一个旅游业嘅地方嚟嘅。 系啊，咁所以其实你去啲岛啊，咁其实好冷清嘅。咁包括我而家去紧呢、這个，咁但系咧有少少历史嘅意义，咁所以咧我都拣咗呢个。 不过爱琴海应该系靓嘅，因为我哋好多人咧， 系啦，咁嗰啲 谂起希腊咧，就谂起啲蓝色嘅屋仔啦，对住爱琴海，跟住有条楼梯落去咁样咧，一个山城咧，你去嗰度个岛咪都系咁样样嘅。 嗰个岛咧就唔系啊，嗰个岛咧就细好多， 细好多嘅。 系啦，咁但系有啲历史背景嘅。好 ，Alex， 麻烦你又转画面啦。 大家好，今次咧介绍希腊嘅埃伊纳岛啊，咁佢嘅名咧，咁其实喺神话时代里边咧，即系河神嘅女啊，咁咧其中一个主角咧就系身后边嘅新古典主义建筑啦。咁呢个岛喺历史上边咧，咁多次扮演咧重要嘅角色，咁例如喺希腊独立战争里边咧，佢就系一个行政中心啊。咁而昔日啊，波斯人攻打希腊嗰时咧，咁呢个岛咧亦都系派出咗一支非常之强大嘅舰队咧去迎战。咁所以最后点解希腊可以成功击退波斯人咧？呢个岛咧亦都系功不可没嘅。咁而喺贸易方面咧，呢个岛咧就系全欧洲第一个铸币嘅地方啦。各位好，咁而家嚟到咧岛上其中一个景点叫做 Hill of Corona， 咁咧佢系保存咗咧由远古时代啦、希腊化时代啦同埋大尖庭时代嘅建筑物嘅。 好精彩一个岛，好靓。 咁啊，就希腊啊，唔系喺雅典咧搭船就咁就一个钟头到，咁就去到噶啦。咁但系咧回程都要早啲，咁因为尾班船都系四点几，当时啊夏天唔知， 不过 夏天就应该密啲嘅， 好早就黑天噶啦，系咪啊？ 系早一定系早过夏天噶啦。咁同埋个岛咧都系真系比较冷清嘅。不过如果你睇历史嘅嘢咧，就冇乜问题嘅。嗱，咁今次咧我哋就分享咗雅典嘅一啲景点啦，古希腊嘅雅典同斯巴达两个城邦。同埋我系咩季节去啦？冬天去系点样啦？ 冬天去就冇人啊嘛。咁其实你见唔见我哋系冬天去啊？ 见唔见？而你哋 如果我哋冬天去， 唔系如果有得拣，梗系拣夏天啦。 夏天个股会热闹啲多， 热闹啲咁就。但有啲人怕人多噶嘛，可能有啲观众 怕人。其实中意影相咧，就应该冬天去，因为少人，攞景靓啲。 其实你今次去几多个人去呢？ 一个人咯， 一个哇， 自己一个 系啦。好啦，咁啊，今节差时间差唔多，下一节继续带大家去希腊，不过咧就系雅典外围嘅地方。 好，听讲有一个修道院好靓噶，阵间会讲我。 下次再见， 阵间会见。